呼吸，于是我的汗水，千辛光景里又坚定神情。奔放的脚步是无限动力，感受生命淋漓尽致。超级体验团， 欢迎收听超级体验团。大家好，我是宋阳。 哎，各位朋友大家好，我是论论。 收听节目还可以通过下载北京广播电视台官方音频客户端听听 FM 哈。今儿呢是十一啊，咱们国庆放假，国庆七天乐啊，天天都快乐。在这段时间里面，超级体验团呢也会推出系列节目，跟大家来说一说国庆我们去哪玩啊，然后包括一些去哪运动啊，上哪跑步啊，跟大家来念叨念叨哈。在这还是先祝大家国庆节快乐。其实国庆节呢，不仅仅是要跟朋友聚聚会啊，这到家里边啊看看这个老人，同时也别忘了运动运动。利用这样一个秋天非常好的舒适的季节呢，咱们也能够把自己的身体啊重新调整调整，这个非常重要。有的时候我们说，调整停下是为了再出发啊。一年其实忙忙叨叨，平时工作挺累啊，利用这个假期呢，也别大吃大喝，反而你更累，还不如用这个时间看看书啊，把这个节奏放慢下来，运动运动，打打球，跑跑步。其实停下恢复一下，调整啊，以待于年底啊，我们更这个频繁的工作应酬啊，这样我们给身体呢充充电。所以今天这期节目咱们来说一说，哎，这段时间我们可以去哪儿跑跑步啊，这个给大家介绍一下北京啊周边的城市的跑步路线。 我 说这个大家可以根据自己的这个实际情况，居住地点来选择选择，哎，是不是我可以到这些地方来做一做户外的锻炼啊。论论也开始恢复他的跑步了， 哎，恢复跑步了， 恢复跑步了， 感觉不错哈，感觉不错 是吧？ 但是身体确实还有点感觉吃不消哈，找回之前的状态。 在什么地儿跑啊？ 我最近是在东边哈，通州附近， 通州 啊，通州附近。哎，我发现通州附近不错哈，很清静哈，人少车少。 论论都说通州附近，这一跑啊，就整个一个区跑， 一个区跑 啊，跨区跑。 但是我觉得还可以，因为之前确实没有在那边开发过什么跑步线路。其实我觉得今天我跟大家聊这个话题哈，就是其实跑步线路不是一定的，或者大家都觉得去奥森跑啊，一说跑步去奥森。但其实我最开始也是啊，我最开始一说跑步去奥森，在奥森真是连着跑了有几年，后来发现就再也不去奥森了。后来当然不是说奥森不好啊，但是我觉得其他有一些线路啊，哪怕是在奥森周边，其实你自己开发开发，你开发出一条适合自己的线路，我觉得是特别特别重要的。比如说刚开始跑步的时候，我觉得就特别享受那种大家一起跑那感觉，或者说你去哪儿一看，哎呦，忽悠大家都跑步，你觉得大家一块跑特别好。但是慢慢就是这个人的这个心理啊，我觉得也挺有意思，他会有波动，他会有变化。你可能又到了有一段时间之后呢，他就不喜欢跟别人一块跑，哎呦，你觉得边上都是跑的，会影响你啊，影响你的配速啊，会让你怎么样的，你就想自己跑，然后你就自己想办法去开发一个别人都没有跑步，甚至啊比较偏僻哈，人少车少的地方。我有一段就努力的在北京的各个地方去开发这种线路哈，比如说北边，我觉得在蓝电厂那附近，就昆玉河沿岸啊，那个时候我开发出一条特别好线路，我有一段老去那儿跑，包括最近附近，最近哈，在这个通州跑啊，我就开发的这条线路，我发现通州其实跑有一些跑步的这种资源也很不错啊，比如大运河哈，大家都一想，大运河公园里边确实也不错，包括有一个公园叫绿心公园哈，当然那个比较远了哈，是在咱们副中心的市政府的对面哈，那个公园。再加上其实通州还有个叫这个西海子公园啊，西海子公园它是在通州叫五河交汇处哈，大家都知道通惠河大运河哈，反正五条河交汇的那个地带。哎呀，我觉得那个地方啊，我最近老在那儿跑，有一种什么感觉呢，就跑到那儿的时候啊，就老有一种恍惚，觉得不是在北京。因为这种五河交汇啊，五条河上都是大桥，从大桥上跑过去能跑好几座桥，这条线路 到南方了啊。 啊，觉得啊这么多水啊，这么多条河，有一种到南方的感觉，感觉那个不像北京，那个体验特别好。因为我觉得这个环境啊，有的时候会在你跑步过程当中会刺激你，你要到一个新鲜的环境，而且你又很能够去 去体会到这个环境的乐趣，你觉得环境特别美啊，给你的这种这种刺激特别的强，在跑步的时候本身这个你的这个整个心理状态会变好。 对， 其实心理状态会直接影响到你的生理状态会怎么样。比如说我们参加比赛，我有一天前两天碰一事儿特烦哈，家里跟老婆吵架了，或者说是啊工作不顺呀，被领导批了，或者一项没谈成啊，或者 KPI 压力太大，你想这些事儿你去跑步 比赛 PB 了 很难， 一边跑一边生气一边跑，我怎么还能越跑越快，越跑越快，越跑越快，也不累 PB 了。 哎，也有可能啊，但是我们就是说这个意思，就是心理状态会直接影响到你的这个身体状态是怎么样。 对，对，我同意啊。 所以我觉得去那个地方，我就最近在 通州， 每回这个五河交汇处， 五河交汇， 我强烈建议大家， 就五河交汇处， 如果大家离那儿不远的话，可以去看，去那个五河交汇处看一看，一座一座大小跑，真的会产生一种错觉，我在北京吗？好像不在，我去了一个新城市啊。 这是哪儿？我是谁啊？自己都忘了是谁了啊？哎，特别好，特别好。这个论论说的这一点是什么？就是我觉得，就是我们做户外跑步的一种变化，叫不聚堆儿， 不聚堆儿 啊，我们现在也叫不聚集嘛。这我觉得这也是符合现在咱们的这个疫情防控的要求啊。不聚堆儿，原来是打一跑步啊，都得去跑步圣地，北京跑步圣地奥森啊，朝阳公园啊，是吧？去跑步圣地干嘛呢？说那儿有跑步氛围， 对 啊，为什么去那儿？因为那儿有跑步氛围，包括很多的一些，户外用品店啊，跑步装备店啊，什么训练都开在那个周围。说那有跑步氛围啊，好像你只有到那儿，你才会跑，只有到那儿你才能跑，只有到那儿你才能坚持跑下10公里、15公里，甚至半程马拉松，啊，这是这个一开始，大概应该是在2013、2014、2015、2016。现在大家对于跑步这件事儿的理解已经发生了很大的变化，对吧？我不需要再到一个什么怎么怎么有跑步气氛的地儿我才能跑，我不需要带气氛，我也不用带节奏，我自己就是节奏， 哎， 对吧？而且 我的节奏 啊，对对对，我属于我的节奏，我有我的节奏啊。而且这个节奏呢，原来就是靠人靠教练，现在啊，我觉得还有一项就是新媒体技术的应用，以及跑步软件的开发， 对， 对吧？我不太需要说旁边有一个我不会跑，有一大哥带着，是吧？有一小姐姐陪着，哎，我才能跑。跑步软件一打开，他告诉你配速怎么练，甚至有线上的教练，来指导你，你是快了是慢，叫做电子 pacer， 电子配速员 是， 啊，这个虚拟配速员，所以。当我们在这些不再执着于一定到哪个地方才拥有这些东西的时候，我们发现，哦，跑步真的就成了一个我们的生活的一种方式。那生活的方式，我住东边，我不用开车再到奥森，我也不用开车再到朝阳公园，我到那30分钟，我干嘛呢？我出门就跑，我一出家门，我就找我家附近旁边的一些地方，我就可以跑了。 是 啊，所以我觉得这是这些年的一个变化和改变，所以我们发现了每一个人居住和生活工作旁边的一些美丽的地方。其实不管怎么挑怎么选啊，这个第一条还是安全为主。其实现在呢，可能您已经有了心目当中特别适合去跑步的地点，那么如何注意安全啊，接跑安全，我们来听一段我们之前采访的录音。这也是非常有名的咱北京南二环跑步小队的创始人张宇。 夜跑时候的跑步安全，如果你选择夜跑的话，一定要在穿着有反光材质的衣服，或者是有自发光的这种小闪灯，最好别在你的身体的左侧，然后你跑步的时候尽量靠马路的右侧去跑，这样机动车可以明显的看到你。如果一定要听音乐的话，不要开启耳机的降噪模式，最好用骨传导的耳机，要注意交通信号灯，要跟机动车确定好机动车看到你的情况下，有手势或者眼神的交流后再通过，尽量找人车分离的路段去跑，尽量选那种机动车和非机动车中间有隔离带的路段。 刚才是咱们北京南二环小队的创始人啊，张宇对于接跑安全的一些提示啊，这些都需要大家去注意。所以您一边想这些提示，我们继续来说在北京可以选择的一些跑步路段。 同时一会儿我们还继续来聊有关于街跑安全的话题啊。接着来说啊，就是我们现在跑北京的什么样的一些美丽的路线，其实你会发现很多美丽是你去发现的， 哎， 不是说这个地儿哎有一标签它就美， 它网红地啊，大家都去， 那我觉得它不美，就是每个人对于美的概念是不一样的， 没错啊。 还有就是我觉得要相信自己的双腿， 嗯， 你能创造奇迹。你不要想象这个地儿很远，其实在你的双腿跑步的过程当中它就很近。 嗯， 前段时间我老跑那个，因为晚上太忙了，晚上回家里之后你会发现家里边事儿很多，你就没法再跑步了。 嗯， 我用中午的吃饭时间，我不吃饭， 嗯， 在我们北京广播电视台建外办公区单位，我出门跑一跑。原来我跑日坛公园， 嗯， 就从我们建外办公区一出去往北就到日坛公园了。 嗯， 后来我发现日坛公园里边人太多了啊，没法跑，而且几乎呢跑两步就有认识的朋友在打招呼， 嗯， 哎跑步呢，我说哎这个怎么着，一圈下来可能影响你跑步的这种状态， 没错。嗯， 后来我一想，我能不能跑长安街， 嗯， 啊跑长安街， 嗯， 因为在日坛公园里我跑也是大概也跑个七八圈，回来之后也十公里了。 嗯， 那我跑长安街，从建国门开始往西， 嗯， 跑着跑着到天安门了。 嗯， 到天安门，那就往故宫去呗。 嗯， 天安门再往北就到故宫了。 哎， 故宫一圈4.2公里， 嗯， 我绕一圈回来，我一算，如果我跑一圈的话，回来正好是10公里 啊。 我跑两圈的话就是15公里， 嗯， 一圈4.2公里嘛。 嗯， 我又发现其实我可以再往西跑。 嗯， 对，我不要再跑天安门，我再往西我就到西单了。 啊，我还以为说是一往西到首钢了呢。 啊，那是下一步。 下一步 到了西单我可以跑哪儿？我可以跑月坛。 哎，嗯， 那到月坛公园了。 嗯， 月坛公园我绕一圈我再回来只有20公里了。 嗯， 一个半程马拉松了。 嗯， 对吧。 嗯， 我还可以再往西跑，我直接就到 首钢了， 去采访了，我就我就去东奥研究，我就去采访了。就是嗨，当然这个话是，就是其实你可以发现你可以跑到很多地方，那这些地方不是说我们一定要有一个规定的一个路线，你可以跑出你自己习惯的这种路线来。 嗯， 那在这些路线的过程当中你都可以发现路线上的美。 嗯， 啊，不用一定非是成熟的徒步路线啊，一定是成熟的绿道，一定是封闭的公园。 嗯， 不用， 哎， 啊，每个人都可以找一个自己喜欢的熟悉的路线去跑。 嗯， 所以到这儿怎么跑我们大家每个人因人而异，这会儿我觉得我跟论论需要更多的提示大家， 嗯， 在跑这些路线过程当中的安全。 哎，没错 啊，这个重要。 我觉得首先哈，像孙阳刚说一点我特别同意哈，就是我最近就好像有几年了不太爱在公园里边跑。 嗯， 因为公园里啊，我们好像觉得公园里跑步环境特别好，包括公园现在有很多这种健身步道啊，但其实公园里并， 嗯， 我就越来越发现不是一个特别适合跑步的地点。孙阳刚说在日坛公园如果跑的话人太多。 嗯， 因为像有很多的朋友在公园现在春暖花开了都去遛弯， 对， 你那个健身步道啊，你发现就基本上就是他们真的是健步走来用的， 健步走， 当然不是说健步走不好啊，那， 嗯， 你就因为人一多啊，你就会受很多的影响啊。 对， 我们都知道跑步其实最怕的就是节奏被打乱，我有我的节奏啊，那是最好的一种状态，嗯，但是人一多会影响你的节奏跟状态， 嗯， 你到这儿突然一个人过来了你就停一下， 嗯， 然后你再起速，你别看这稍微一减速再一加速，这多的话你节奏马上就乱，你会感觉特别累啊。最好的就跟开车一样， 嗯， 最好的就是一小油80，我们巡航啊，这是最舒服的一种状态哈， 嗯。 这一起落，这个真的会，我觉得挺受影响的。所以我是更愿意目前在社会道路上跑， 嗯， 但是社会道路跑就，哎，聊到孙阳刚说的问题，就是安全问题。 安全啊！ 我知道孙阳老跑南二环是吧？ 那南二环啊， 我觉得南二环特别好，因为南二环什么， 嗯？ 南二环的主辅路是分开的， 对 啊，它跟其他不一样，它辅路是单独，就我们说可以。有点那种人车分流的感觉， 嗯， 我觉得挑选这些社会道路是特别特别特别重要的。要么就找一个真的 车也特别少的地方，像我刚刚提到的这个昆玉河哈， 嗯， 昆玉河畔我之前经常去跑，那条路上本来车流量就不大啊，特别的少，而且马路也很宽阔，不会说啊一个主路也特别窄，然后很多车会借着辅路这儿走啊，那种情况不会出现。再有最理想的就是挑到一条人车分流的， 嗯， 特别舒服的这种地点啊，比如说啊五河交汇处，主辅路分开， 五河交汇处啊，你的五河你代言啊， 五河交汇 处啊，五河这什么地儿？我一定要去看看啊，五河交汇处啊。 嗯、 刚刚论提到那一点就安全，我到这儿提示大家几个地儿呢，咱不要选。 嗯、 你说选哪儿太多了？什么地儿不要选？ 嗯、 我觉得这可以挑出一些共性的， 嗯、 共性的一些有具有代表意义的一些地标景。第一。商业街区周围不要选， 嗯， 啊 ，shopping mall 啊，这街附近不要选。你觉得那热闹，我就跑那儿。那地方一般就是交通很复杂， 嗯， 三里屯啊， 嗯， 然后 西单 呢，华西 life 呀、啊，西单啊，和声汇呀、啊，大悦城啊，这些地方永远都是那么的繁忙啊，人车、自行车、电动车、外卖， 嗯。 啊，全都混在一起。说这些地方呢，我建议跑步就不要选这些地方。第二，如果你是在周末跑的话，我建议少年宫学校附近、培训机构附近不要选。 嗯， 全是人。 是 啊，一到周六周日，你就看少年宫附近，然后都是接送孩子的，那它就会产生拥堵。 嗯 啊，这个地方你就不要去选。那避开这些地方。其他的地方我觉得都是可以去选择的。那么在跑的过程当中又有新的安全提示了。第一，一定在大街上跑最重要的交通安全是躲避自行车和电动车。 嗯， 我觉得机动车还好，因为机动车有交通这个人家按线走啊，在北京探头会比较多，不会出现什么特别严重的一种违规现象。 嗯， 有以电动车。 嗯。 送外卖啊，然后送快递啊，还没有声音。 嗯， 你要是顺行跑的话，他从你身后过来，你根本不知道身后来了一辆电动车。 没错。 假如说突然前面有一井盖， 嗯， 你往左一闪，往右一闪，就真有可能撞。 是。 所以呢，在大街上跑一定要注意身后的电动车。 嗯， 身前你能看见这无所谓。所以原来有过一种。跑步方式，但后来又被人说你这是交通违规，所以这个也没法说他究竟对还是不对、叫逆向跑。 逆向跑，嗯， 对，你比如说右侧通行吧， 嗯， 你在左侧， 嗯， 人行道上， 嗯， 或者说这个叫什么辅路上去跑， 嗯， 这样你可以看到从前面来的车， 你不用去想身后的情 况，你不用考虑身后， 嗯， 那他也可以看到你，你也可以看到他， 嗯， 互相会产生一个躲避， 嗯， 叫逆向跑，说这个叫做很安全，但有人说你这不太符合交通规则。 嗯， 有一次我去年还是前年去上海。 嗯， 你知道上海，咱说肯定有长期在上海生活的朋友，这种上海人行道你不能逆行。 嗯，人行道不能逆行， 在有一些地方也不是所有人行道不能逆行。突然你发现我一走错，我往回走。 嗯， 人家会这个交通警察会非常友好的提示你。过天桥，过天桥从那边走，这边是往这边走的，你那边才是往那边走的。这人行道都不能逆行啊！ 真的，还有这规定，我倒是 不可以啊！您下次你去试试， 去观察一下 啊！你去观察，你就逆着走，你 去 看看啊！所以，在每个地方有每个地方不同的一些管理措施。 嗯， 我们只是说，在北京跑步，从安全角度来说， 嗯， 那如果说我顺行跑。注意什么呢？除了注意身后来的电动车，还要注意一个前方停放机动车。 嗯， 打开车门。 嗯，对， 前面停一机动车。 嗯， 你看着它里边没事啊，也停在那儿。它可能突然开车门。 嗯， 你正在从它边上跑过去绕过它的时候， 嗯， 不管是副驾驶也好， 嗯， 还是驾驶也好，车门帮一开你就撞上了。 没错。嗯， 啊，这个一定要注意。所以看到前方有机动车停在路边的时候，你要从这过的时候。先看身后有没有电动车啊，自行车来，没有的话你躲避一下， 嗯， 稍微绕开一点距离， 对，不要紧贴着过去，留点余量出来， 哎，紧贴着过去， 嗯， 啊，这是几个 我看到的这个，或者我在跑的时候需要注意的安全提示。 嗯再有哈，其实我也再补充一点哈，就是哪个地方不要跑哈，因为我有一度哈曾经也是哈，就像孙杨讲的，相信自己的双腿哈，迈开步子就去了，觉得这地方不错，跑着到了，咣咣就跑了哈，也经历过很多这个复杂的路况跟路段哈， 走去趟天津， 哎，去趟天津， 跑着到了 啊，跑就去了。像刚刚我觉得孙杨说的那两点哈，我觉得是特别准确的哈，就是这个商业街区啊，还有培训机构跟学校哈，交通情况、路面情况 比较复杂 啊，比较复杂的。然后再有，其实我想补充的就是有一点哈，最好能够选择一些自己熟悉的道路来跑。当然你可以不熟悉哈，你可以先去探索一下，探索一下之后你要觉得这条路可以，哎，我建议大家就可以老走这条路哈，当然可以中间有微调，但我觉得不要去一个就这个地儿我从来没去过，到那之后哇，我想跑步，这样的话呢可能会造成一些不必要的麻烦，因为这个路啊它有的时候尤其是在跑步的过程当中，你可能不会费太大的劲去想，我下一个弯是该往左还是往右啦，下一个弯是到哪儿啦，你可能只是沿着自己的惯性在走，你要去不熟悉的地方跑。我就曾经有一次出现过这种情况，当时是从海淀哈，中关村那边开始出发，就像一路向北吧， 一路向北 啊，就顺着这个什么什么什么什么什么黑山护路，我还是记得的。已经快跑到百望山了，后来跑到那儿之后就突然发现情况有点不对，自己好像有点不认识，有点绕不回来，因为那儿穿过几个村庄，在村庄里边穿过之后，我好像就突然感觉到有点不对劲儿，我已经不认识这儿是哪儿了，而且我怎么过来的，我应该怎么回去的，就是你没有一个量化的概念，所以当时回去的时候就弄得很狼狈啊，往回跑的时候第一啊就各种在认路，这儿应该怎么样，一直在看着地图在跑，再我回去的时候你对体力可能也没有一个很好的分配了，后来回去跑一半的时候就发现不行了啊，跑不动了哈，得打车了，当然那块呢车还特别少啊，就属于我刚刚说那种人车都比较少的，打车又等半天，那时候还是冬天我记得，反正那时候用的很狼狈，所以大家如果在跑步的时候如果选择不熟悉的路，我觉得也可以，但是一定要事先去看一下，就是今天你要有规划，你不能跑到哪儿算哪儿，跑到哪儿算哪儿的话很容易给自己造成一些麻烦。 对，安全是第一位，安全永远是第一位的，交通安全，然后跑步的安全，这个跑步安全包括这个你的跑步环境安全，对吧，上面有没有树枝啊，然后有没有井盖啊，井盖有没有遗失啊，这些属于路面以及环境安全。交通安全就是人车啊，电动车啊，还有一个就是我们不得不说，当然还有其他的方面的安全，佩戴一个小天才手表啊，时时可以定位，家里可以看到你在哪儿啊，开玩笑，这手机都可以定位啊，所以这个你出去跑步跟朋友跟家人说一声，对吧，我去哪儿跑步了，我大概是什么样的一个路线，我什么时候回，一旦有人找到你，需要找你能找到你啊，是吧，所以这些都是属于安全的范畴，所以在哪儿跑真的不是说特别特别的关键啊，跑的安全，跑的舒服，其实北京每个地儿都有它美的地方，胡同跑有胡同的乐趣，五合交汇有五合交汇的乐趣，是吧，中轴跑有中轴跑的乐趣，公园跑有公园跑的乐趣，只要你找到这份乐趣就是可以的， 没错。 行，今天咱们节目就这一段先跟大家说到这里，那回听节目呢还可以通过下载北京广播电视台官方音频客户端听听 FM 啊，稍后我们的节目会更加精彩，请不要走开。 一样的我们，不一样的故事，就在界内界外。本节目由北京市体育局、北京市体育总会、北京体育广播主办，北京市社会体育管理中心协办。 收音机前的各位亲爱的听众朋友大家好，很高兴今天咱们继续在节目当中跟大家来聊和体育呢有关的事儿。今天我们很高兴请到了新体育网专职编委谭杰啊，谭老师，谭老师你好。 哎，孙杨好，听众朋友们大家好。 谭老师呢是体育运动的这个参与者，不仅是自己参与体育，同时知行合一啊。我们之前有很多的这个跟运动有关的书籍也是谭杰老师来进行翻译，所以阅读了几本谭杰老师翻译的书，其实更有助于我们在体育运动当中表现。之前有一本 耐力，那都是挺长时间以前的书了。 啊、耐力很早了、啊、 但是您别说，就是在最近一段时间，还真是有朋友还看了这个耐力这本书，跟我说颠覆了他之前的，就是运动的观念，跟我说特别想认识一下谭健老师。 没有没有，其实也谈不上颠覆啊，就是我觉得是，只不过我们原来对于体育的认识呢是不足的，或者说是我们原来认识呢是错误的，就是没有看到相对正确的东西啊。我觉得其实颠覆还谈不上。 嗯，他这个就说到这，先聊几句啊。就他之前也是，一直运动，而且他是曾经有过职业训练的背景，那不是说职业跑步，人是职业花样游泳的这么一个背景。 啊、那是女生 啊、女生。然后后来开始跑步，他觉得跑步不错，总是跑得很累，然后很疲惫，而且容易犯毛病，就是膝盖啊哪儿都疼。后来推荐他，还是真是我推荐他看看的那个耐力那本书。看完之后，他觉得哎，一下就突然觉得会跑了。 嗯 啊，就是这种叫做 低心率、 低心率的有氧燃脂训练。 对 啊，他觉得特别特别的好。好，大家找找啊，这本书《耐力》。 对，我们今天来主要不是做广告的啊，就是。 还是 这个书确实是挺好啊、这个但是我们不是做广告 啊，这个推荐好的东西给大家，我们是希望大家这个不仅在体育运动当中能够叫做取得好的运动表现，其实还是要获得更多的一些理论基础，最终把这体育这事儿当成一个科学的一件事儿。请谭杰老师来呢，其实我最近看到谭杰老师在自己的这个新媒体圈上发布了很多的路线。挺有意思的。嗯，我就想起了在2020年疫情的那一年，跟谭杰老师去跑颐和园外围的时候，当时说想要把这个三山五园啊，或者北京的一些其他的胡同啊，哎，能够串一串，北京也能够有一些跑者自己在北京当中能找到的42公里的全程马拉松的路线。嗯，想聊聊这事儿啊，现在找到几个了，是不是也能给大家来分享分享这些路线的组成啊？ 我现在就是我去年一共跑了，就这种线路一共跑了，就过去一年吧，大概跑了，我想想，应该是四个，一个是刚才宋阳说的这个三山五园，三山五园具体的可能待会儿再跟大家聊啊，这是这个明清时代的，主要是清朝这个。这个北京的皇家的园林在西部，这是一个。还有一个呢，可能大家也都听到过，北京呢叫四九城，就跑了一个四九城。然后四九城是怎么回事？待会儿也跟大家分享。 好， 然后这两个呢，可能是自己探出来的，还有两个呢，就是用了原来的线路。一个呢是第一届就首届北马的时候，81年，因为本来如果去年北京马拉松要是正常举办的话呢，就应该是第40届，但是就因为疫情嘛，后来就没办。所以呢，就是我就把这个按照1981年那个线路呢，就把这个就相当于自己跑了一个40届北马， 复刻了一下 啊，复刻了一下。但是这个线路呢，就是人家原来四十年前就跑过的， 1981年。 对，这是第三个线路，第四个线路当然就是北马的线路了，就是2019年的北马的线路啊。本来2020年北马也要用这线路，但是因为我刚才说了没办嘛，所以呢，我去年就把这个。按照2019年的线路呢，又把这个北马又跑了一遍。对，所以呢，现在呢，就是现在现成的呢，就有4条线路啊，就这么4条线路， 供大家来跑啊。哎，说到这儿，打断一下，这个唐杰老师，就先说北马这事儿。1981年的北马路线好跑，还是2019年的北马路线好跑？就是仅从成绩的创造上，您觉得哪个更有利于创造好成绩？ 这是个好问题。 假如说在同一天，在天气条件一样，温度是一样的情况之下，这俩路线啊，然后都是分路。 我觉得如果从成绩上来讲，我觉得可能还是1981年的。就是因为它比较直嘛，比较平。当然也不一样了，因为1981年的时候。它是没有那么多桥，就是它如果你要现在跑1981年的路线，跟1981年也不完全一样，因为你要，因为有的时候就是比如过那个 过三环的时候，你需要可能需要绕一下，然后，它总是有的小的起伏，但是总体而言呢，八一年的线路是更直 更 平，关键是没有起伏，如果是有那个 pacer 有领跑员的话呢，就是应该能把你速度给带起来，新的这个线路呢，当然体验会更好。因为你线路要直的话呢，你就难免跑着跑上就比较烦了， 疲惫啊， 就哎对， 对， 就是精神上会疲 劳， 因为景致就基本上都一样嘛，就先往西，然后再往东，中间可能有一个小的拐弯，从体验上来讲，肯定是新的更好嘛，对吧？但是如果说纯是从成绩上来讲，那我相信八一年，因为你看八一年的冠军是214吧。214其实拿到后来好多年份也不差，对吧？ 瑞典的是吧？北欧的， 对对， 北欧的 瑞典的选手，所以呢，就是各有不同吧， 各有不同，对对对，没错。其实说到这个路线啊，一会儿我们就现在既然说到这个专业马拉松路线，我发现2020年当然也举办了几场为数不多的马拉松哈。有一个共同点就是都在调整路线，那这个路线调整的。还真是往着这个更快的这样一个路线， 它其实是更方便办赛的路线，就是你看伦敦也调整，伦敦是绕了一个圈， 对， 跑多少？它那一圈是几公里？五公里还是几公里？还是两公里？ 绕圈赛 啊，它就是绕圈。然后今年的，好像接下去汉堡也要办一个，就是类似于精英的那种测试赛啊，就那种比赛，也是精英选手参加，他也是在一个相对封闭的一个线路上一个绕圈，这样的话对于因为现在国际上欧美还有很多的国家，其实它是在一个就是它不叫封城，反正就一个 shutdown 的一个期间，所以呢，你在这种情况下，你如果把线路拉长的话，你又动用你比如说城市资源，还有志愿者资源，其实这都很难调动起来的。但如果你要是办一个相对封闭的比赛呢，可能对于组织者来讲压力就小很多。所以今年，我相信很多比赛，尤其是这种人数比较少的精英类型的比赛，可能都会采取这种方式。 好，那咱们这个专业的马拉松比赛先放一放，我们来说说城市的这个路跑线路。其实大家在这个从2020年过渡到2021年，大家发现其实越来越多的人可能参加比赛的次数变少了， 对， 可是平时的跑步的量却增多了， 对， 那就需要找到一些好玩的路线提供给大家。那这些路线不仅仅是代表了一个长度啊，距离长度，对吧？同时呢，它还是把北京的特色给它囊括在其中， 对，就得有点怎么说呢，得有点意义，就把这个距离和景观然后结合到一块儿，然后当然如果能和你的个人的训练结合到一块儿，这个当然就更好了。因为我也知道有很多线路呢，其实是不适合于，比如说相对，有训练计划的跑者来执行的。比如说，就纯为了跑一个形状，那你可能需要经常拐弯，比如说等红绿灯，甚至有的时候那个路面的情况并不好， 对， 有时候砖啊什么，就这种路比较硬，其实它不是，它只适合于那种，就是为了 跑 找一个形状， 啊， 对吧？或者是就大家体验型的，我觉得这偶尔跑一次这没问题。但如果说你要把这个，要把那个对城市的认识，然后发现，然后融入到你的训练计划当中，我觉得结合到一块儿，其实这个就不那么容易啊，不那么容易。 那咱们就说一说刚才您提到这四条路线啊，就是要不就从三山五园开始说。其实好多人之前节目为大家介绍过，但是大多数人还是记不住 这个 三山五园，哪三山哪五园啊？ 三山五园其实是就是清朝的那个，就是相当于在北京的西郊的一个，就是有避暑啊，然后有行宫啊，就这么一个概念。三山五园呢，它实际上三山五园呢，三山就融在五园里边了 啊， 所以它是一共呢，实际上它就是五个地儿啊。三山呢，三山就是香山，然后玉泉山和万寿山。玉泉山可能这个北京的朋友都知道啊，就是玉泉山是不是以前有饮料的牌子是吧？这个可能外地的朋友就不大知道这个玉泉山， 然后还有一个万寿山，万寿山就是颐和园上面的那个山， 嗯， 所以这个是三山。 三山。 五园呢比较著名的就大家肯定知道的呢是颐和园， 嗯， 然后呢这个三山本身所在的就有三个园。这三个园呢就是香山的那个叫静怡园， 哦， 这个名字反正比较绕口。然后这个玉泉山所在的呢叫静明园，安静的静，明天的明。万寿山，你也可以认为它就在颐和园，当然原来那名字呢它叫清漪园，就是湖水涟漪的那个漪，清就是清楚的清。所以这个三山本身就在这个三个园里边，然后再加上圆明园，圆明园当然就是这个比较著名啊。还有一个园呢就叫畅春园，这个是就是现在只有遗址了。畅春园的位置呢在北大的西门的对面，它本来在三山五园里边也是最小的一个园子，但是它比较精致，现在留下的呢你只能看到地名， 嗯， 然后呢还有两个，它那个园子原来的门口有两个那个，它应该叫什么呀？石碑吧，就你现在去还能看得到， 嗯， 但是现在基本上已经没有了，已经改成这个宿舍了。 哦， 但是另外那几个呢，还都有。所以呢，这个呢，就是你听着三山五园，你以为是八个地儿呢，实际上是五个地儿啊。 哦 啊， 五园当中囊括了三山， 对，就是这么一个意思，嗯， 三山五园。有的园呢还在，有的园呢就只剩遗址了。 嗯，对， 啊，是。那这个三山五园的路线，它就是说，它算是城市本身就有的一个绿道嘛？就是在这我说是什么意思？一会儿请唐岩老师来说一说。这要插播一什么事儿？插播不是广告，插播是咱北京的城市建设。 嗯， 就是其实现在北京不仅是北京，全国的各个城市以及地区都在这个创一个叫全民健身示范区啊，全国的全民健身示范区。那全民健身示范区它有一个什么样的一个要求呢？叫人均拥有的健身面积。那你想人均拥有的健身面积它怎么做到呢？就要不然你就是说你盖那个叫我们叫你看在北京有很多那个那叫什么简易的健身设施啊，对吧？要不然你看有乒乓球啊，乒乓球案子，乒乓球台子啊，这也都算啊。后来很多地方都发现建这个叫做健身徒步道， 嗯， 这是最简单达成最大人均拥有健身面积的方式。 对， 所以在各个的城市和地区都兴起了一个叫做长距离的健身步道。 对吧，你比如说甚至有50公里、60公里的这种环形健身步道， 对，尤其是像这种有河的这种城市， 对， 嗯， 它这样一下人均的这个拥有的叫做这个健身面积就大了。那为了目的呢是，当然这个咱不说是目的好与不好，就是其实都是为了大家来争创这个示范区，但示范区最后受益的肯定还是老百姓啊， 对对对对， 这没有问题。所以回到刚才我们说三山五园，是说本身它拥有一个健身步道能串下来，还是说不是，还是这只能咱自己给它跑出来？ 首先说这个距离吧，因为三山五园呢也不是说我这个一下就跑的，然后因为我住的离那边相对比较近嘛，所以呢经常去那边跑，那就是比如说先把颐和园周边跑了，哎，然后香山有那种比较经典的那种线路，然后慢慢把其他几个加进来。凑到一块儿呢，哎，后来一算，哎，好像是一个，就是八九不离十的一个全马的距离，然后就去跑了一下， 嗯， 跑了一下呢，原则呢是这样，就是说我是贴着他这个，因为贴着他那墙跑，因为你像那几个公园它都有墙嘛，你就严格的按着他那个墙跑，然后呢，如果他那个墙你可能你没法接近的话呢，那你就选那个最近路线， 嗯， 当然他这几个园子呢，有的呢是你比如说这个玉泉山。这个和这万寿山基本上就是挨着的，就是两个就可能隔一个马路，那你就沿着这个马路跑。但如果要是说相隔的有一段距离呢，那你就跑这个最短路线。我说的我这个选那个路线的原则是这样啊。然后最后跑下来以后，就是那个距离其实就是42.195，就是你完全可以跑成42.195。但是我后来跑了42.3吧，大概是就是为了就是咱们别比那少嘛， 嗯， 就是。起点到终点就这么转一圈下来，就是原则呢，就是我刚才说那个原则。但是这些线路里边呢， 其实就有，因为北京市这个海淀区它有一个三山五园的绿道的工程，就是海淀区的绿道的工程，这个距离应该有几十公里，不光是在这个三山五园附近啊，在其他包括北京这个海淀有昆玉河，昆玉河边上也有这种步道，包括一些公园，其实它基本上是可以算作连到一块的。那我刚才说这个三山五园的这个42.195公里，大概有，我想可能有1/4到1/3就是都是用这个借用这个步道 哦， 就是你本身你就是在人家健身的这个线路上跑的啊，我觉得可能1/3左右， 那还挺长的， 挺长的，大概有十几公里，也就是说你不用去影响到，你不用在人行道上跑，你就直接是在你自己的那些路上跑，然后还有一些线路呢，就是比如有一段线路在香山的那个的线路是北京市很著名的，就是越野爱好者跑的一个选用的一个线路，就是从那个香山小学上去，就是在香山公园的那个西墙外边，就沿着那个西墙2公里上到顶，就是那儿的顶吧，然后再沿着那个香山的香山的西墙，香山的啊，我刚才说那2公里是沿着香山的，应该是南墙，然后上到上面沿着西墙，就基本上就绕着香山走，然后下山的时候也是，因为这个路就是其实它就是防火道，就是也是大家就是平时有一些越野爱好者，他就是 训练 偏路跑的越野爱好者就训练的路线，然后你下到下边来以后，然后接着就比如说玉泉山啊，包括那个颐和园那边可能就稍微的，就是你需要去选择城市道路，人行道或者是这种非机动车道吧， 对。 但是整个呢，就是按照我刚才说的这个原则下来的，就是很巧，都恰好就是一个，就这个还真的不是说我刻意去凑，对吧？就是因为你跑城市线路，你也知道，城市马拉松你经常跑，他们叫盲肠嘛，就是你从线上看就跑到那儿再跑回来，其实他没有什么更特别的意义，他就为了凑那个公里数。但这一趟下来呢，就是就没有这种盲肠啊，正合适，就是按照能接近就最接近的这么一条线路跑下来。但是这里边这个线路就是确实是挺有意思，因为这个是我去年7、8月份跑的吧，就是还是比较热的时候跑的。这个挺有意思。然后呢，因为这条线路里边呢有刚才我说的这种城市的本来就有的，北京叫绿道，叫三山五园绿道。它走几步你就能看着有一个牌子告诉你这个线是怎么样的。然后也有我刚才说的北京这个越野爱好者常用的一些线路。那个山上的路我想那个大概有多少。山上路大概有超过10公里吧，我觉得是。所以这个你就相当于有一小块的这种正常的这个越野的这种线路。 所以那跑起来还不太容易跑 呢。 有越野线路嘛，对吧？ 这就是难度呢， 难度有点难， 还可以，就还可以，然后不扰民啊，不怎么扰民，然后呢，自行车。你在城市道路上跑，就是如果你要选择非机动车道的话，那可能会有自行车，但是旁边是有人行道的，你可以上人行道跑。然后呢，还有一段呢是跑那个，就是北京五环外有那个清河，小清河，就等于清河旁边的那种河道，步行的那种道，那大概也有个3-4公里。就是它有各种各样的那种各种各样的路，各种各样的景观，然后呢，关键是把这个三山五园它是包起来的，就是它是把这个三山五园包在中间的， 明白？ 挺 有意思， 挺有意思。然后呢，你是从外边看，就是因为你大概就是平时你去就是公园，你总是你比如说万寿山嘛，你肯定爬到山上，对吧？佛香阁、香山也是一样。但是呢，现在给了你另外一个角度，就是你从后边，从侧面，从外边来看，就是我去年跑过很多次这个线路，不是说就是完整的这个全程啊，是比如说今天我跑玉泉山，明天我跑香山，后天跑这个颐和园，就是说你看到了很多你原来看不到的角度，就是你比如说我看到的是 玉泉山，我们都知道玉泉山有一个塔，对吧？就是你查那个，北京以前有好多商标，商品的商标其实是用那个玉泉山的，但是现在可能少很多了。你看的是正面的，但其实它背面的还有塔，那种小塔，那种庙，然后那种西藏风格的那种喇嘛庙啊什么的，这是只有在后边才能看到。但因为玉泉山不开放嘛，所以你进不去，你只能从外边看。但是你极少能从后边看。我那次是从后边看到，下完雨以后挺好。还有一次呢，是看到那个就是颐和园。颐和园我们看到的也都是正面的，对吧？你在那个十七孔桥，你在哪儿看看那个佛香阁那个样子。我那次也是从后边，就从北边看，后山看，那感觉就是有点像看那种布达拉宫那种感觉。你说，因为它后山就更陡，然后它那个后山呢，有一些景观呢，就相当于很立体的出现在你面前， 嗯， 所以那感觉也不一样。而且如果你不是这么跑步的话，你极少能在那个地方停下来去看这个山， 对 啊，所以呢，就是还是有一些新的角度的。我觉得通过选择线路呢，还是有一个新的角度的。 嗯， 另外一个呢，就是说增加你这个对城市的认识。你比如说，你说从某一个地儿到另外一个地儿，对吧？你现在就是开车，你都得需要导航，对吧？但是其实你是可以想象的，对吧？哎，从这儿到那儿大概是怎么走啊，对吧？然后你看地图，它可能有一条路，那你亲自去走走看，它这条路能不能走通？ 嗯， 然后你走的时候呢，哎，你就发现，嘿，得过一条河，这河上呢还有一个桥，很有意思。就是很多那种，就是如果你不是去跑的话，你可能看不到。 对， 它也不，但是它也不能算游览，对吧？它也不是一种旅游的方式，它就是一种认识，重新认识这个城市的这么一种方式。 没错，我特别认同。这个谭毅老师刚才说的这些感受，就是它是一个增进感情的一个事儿。 对， 这个感情是你与这个城市的感情，然后你与这些建筑物的这些历史的这种感情。跑在城市当中奔跑，就原来有人跟我说，哎呀，你这个最简单获取知识的方式啊，最简单进步的方式是什么？就是阅读。啊，说你就是真的就是阅读读书，你可以真的跟历史上的这些名人，跟曾经的这些大家，跟他们去接触。人家可能人家已经不在了，你也没法跟他聊天，但你看书，这是最简单获取知识的方式。我说的特别有道理，没问题，那是最简单获得你跟这个城市的这种亲近的方式，就是双脚的城市当中的。 对，就得你得去哪儿， 你得去哪儿 、啊、所以这个呢就也改变了一些，比如说认知吧。你比如现在，就是，我们以前，比如说你看书啊，或看什么，经常会有这种说你走到哪儿，你看有一棵什么大杨树或者大柳树，然后你往哪边拐就怎么着，对吧？以前的大家认路的方式都是这样，指路的方式。但是其实现在不用了。但如果你要跑步的话呢，就你比如说也有，比如说也我旁边有很多人知道，很多朋友知道我这么跑啊。但是比如说人家有时候，比如说哎，我也想这么跑，那就是就把这种感觉又换起来了。就是那你给他指道的，你就会说，哎，有一个桥，那个桥呢，你大概从哪儿跑多少，差不多多少公里，就会看到一个桥。然后呢，你过了那个桥，你往右跑，或者说你往左跑。然后呢，你给他的提示都是这种提示。对吧？你一定是说，就是你不会跟他说你不会给他指一个什么，比如说哪哪单位，或者说哪哪什么站牌子，或者你一定是指这种比较有标志性的这种东西，对吧？塔，对吧？或者说你走到哪儿的时候，你往那儿看，你是不是看到了一座塔，是吧？就是它一定是这种，哎，这个就 城市就立体， 对，就很怎么说呢？就是有那种挺原始的那种感觉， 就是。我觉得您说的那个，之前说那个，就是到哪个路牌怎么走，那都是属于我们讲立体的方式。现在都是数字化的方式，都不是你就看导航就完了。就是你把你从哪儿开始，终点你一输入，导航马上给你俩选择，最快啊，然后还有一个就是什么什么各种路线选择，两三种路线选择， 其实你已经，我觉得大家，反正我是有这种感觉，从原来的那种你对城市这种立体性的了解，你就是城市当中一员，到现在我们都是虚拟化的生活，数字媒体的这种生活，零和一之间的就特别简单嘛，数字媒体你根本不知道那是在哪儿，所以好多叫现在很多人说新司机说我是路盲路痴。路盲路痴导致的原因不是说你真的就是一个路盲和路痴，而是因为我们太容易接受这种数字化信息的提示，而忽略了很原始的，我们就或者不要原始吧，类似于像鸽子那样，像小鸽那样磁力场的，人说 对，你想你看你以前，比如说你指个路啊，或者你怎么指路，或者说大家或者描述一件事的时候，他一定是说。当比如说就是你比如以前也有就是这种就是什么节气啊或者是什么时间，就是当太阳什么照到哪儿的时候，它影子是什么的时候，这一天是什么什么什么节气，对吧？它一定是这种相互之间的这种关系，而且它就是你老说立体，就是这样，当你说一事儿的时候，哎，你就很立体了，对吧？甚至如果你要说加上人文的东西，比如我当然没有遇到这种，但是你也听到很多传说，比如说你去哪儿的时候，那儿肯定会坐一老大爷，对吧？就是说，然后他怎么着，就是，但是这东西它就不变的，是吧？但是你比如说那桥，它肯定它就不变了，它就会一直就在那个地方。然后你比如说他村口老坐一老大爷，这老大爷他肯定就是短时间内他会一直在那儿，对吧？他也不太会变，所以这个就是。你就能发现很多，这个你记得咱们上次跑的时候，咱们过了一个小桥，就是那个颐和园，就离南如意门最近的那个桥， 小拱桥， 小拱桥那下边有人游泳啊，玩那个叫什么桨板啊， 对， 然后那个小孩游泳培训啊什么的，包括那个冬泳， 对， 然后包括后来就稍微远一点，就那个有滑冰的什么的，就是它是一个。还是很丰富的，对吧？但是你比如说，如果指道这么就指就有意思了，就是说，哎，你当你走到哪儿，你看那儿有滑冰的时候，你就拐弯或者是什么，对吧？因为你知道他那儿一定会有滑冰的，对吧？ 对， 然后你就或者说你说你到那个这个天热的时候，你告诉他，哎，你当你看到桨板的时候，有人玩那个桨板的时候，你就往远端看，你就能看到佛香阁，对吧？他就是他一定是这种方式。 所以这个我们说奔跑城市路线啊，奔跑城市路线我们是用体育运动的方式，其实目的呢一种是健身，另外一个真的是发现这个城市当中的这种美。那发现城市美，说我为什么要发现城市的美，这个城市本来就很美，看照片看看电视看图片不就完了吗？其实我觉得这种发现的过程是让自己的这个生活或者说你的这个记忆更加深刻，其实是换句话说啊，一会儿我们说完这个可能上面的节目就要结束了。就是前两天还真是看那个一个朋友说，哎，要考这个传媒大学啊，说要这个。我说那看看文章，说传媒大学考什么呀，问我说我那会儿考什么呀，好像考些散文吧。我就还真是上网找了找。说有个叫好多年都会考的一篇散文啊。荷塘月色，朱自清的荷塘月色。哎，我就看看这个文章里边写的，灰蒙蒙的这种天气，池塘里的蛙声，这个什么树上的蝉声，一切的热闹都跟你无关。 三元纯牛奶，自然好品质，即日起上天猫旗舰店，黄金周双十一到促，更多优惠等你来拿。三元投入所爱，持续新鲜。 央企大盘景观现房，港中旅海泉湾，副中心东医院学校在旁，建面52到140平，1-3居，0106159-2188。以上面积为建筑面积，销售证号2020009号。 热爱平凡生活，成就不凡品质，身份就是做自己。中粮安达露西，有身份的橄榄油。 三元古传古币王致和六必居，手边的美味，身边的营养，从田间到餐桌，守农美好生活守护者。 装房子买家具就来国门一号，9月19到10月7，国门一号8周年店庆，优惠多多，礼品多多，地址地铁15号线后沙峪站。 妈妈，我已经把整洁的公筷摆在饭桌上了。 老刘，咱以后骑自行车上班吧，明早胡同口见啊。 小雨，出门遛狗牵好狗绳，别伤到邻居。 首都文明办 诚邀您参与微蓝北京专项行动，献出环保微力量，共享文明健康新生活。详情关注微信公众号微蓝北京，大写的微，蓝天的蓝。 以上为广告时间。 北京同仁堂提醒您收听健康生活指数。 以下药品请按药品说明书或在药师指导下购买和使用。 入秋以后天气渐变，易秋燥，同仁堂秋梨润肺膏，润肺止咳，生津利咽。秋梨润肺膏，同仁堂国药。 以上为广告时间。 您好，听众朋友，今天是十一国庆节，祝您节日快乐，我是孟群。那么这一档的健康生活指数提示您，今天白天晴转多云，北转东风二三级，最高气温22度。今天夜间呢，多云转阴，大部分地区有小雨出现，东风二三级，最低气温16度。今天下班或放学时的天气情况，晴转多云，南风一二级，气温在22度到20度。最近一段时间呢，山区的土壤含水量饱和，地质灾害风险较高，所以说不适合登山。今天白天啊，北京地区受短波槽的影响，有降水天气，比较有利于污染物的清除。空气污染气象条件等级是1到2级。今天的气温呢，在22度到16度之间。白天舒适度指数是1，体感比较舒适。到了夜间的舒适度指数是2，体感偏凉。天气呢，还是以多云为主，紫外线气象指数是3，照射强度中等。国庆假期第一天，还是要祝您节日快乐，阖家幸福。 北京体育广播提示您，现在是北京时间14点整。 调频102.5兆赫 Sports Radio， 北京体育广播， 我的1025，北京体育广播， 动起来 ，Sports Radio。 一起向未来，北京体育广播提示您，现在距离2022年北京冬奥会开幕还有126天。